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贵宾室中，弗兰德已经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大师则缓缓闭上双眼，淡淡说道： 我们走吧，现在是他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朱竹清是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以外第一个清醒过来的，几乎没有任何停留，转身就向斗魂台入口处跑，一只手还用力地捂着自己的嘴。第二个跑出去的是宁荣荣，紧接着是奥斯卡马红俊，只有戴沐白、唐三和小五三个人还留在斗魂台上。 我去看看朱清。主持人，是不是可以宣布这场斗魂的结果了？ 主持人如梦方醒，他发现自己的下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湿了，竟然丢人的尿了裤子，原本清朗的声音也变得沙哑起来。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对，凶神战队，凶神战队团灭，史莱克七怪战队越级挑战成功。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唐三面无表情地拉起身边小五的手，这才朝着斗魂台入口的方向走。观众们在主持人的宣布声中清醒过来，一时间整个主斗魂场彻底沸腾，各种质疑声、叹息声、惊怖声此起彼伏，但这些都与史莱克七怪无关，对他们来说这场斗魂已经结束了。当唐三带着小五来到后场的时候，发现除了戴沐白，另外的四人正在不停地呕吐着。唐三身边的小五身体颤抖了一下，也猛地摘掉自己脸上的面具，加入到了四人之中，只剩下意志最坚定的唐三和戴沐白两人还能强撑着。尽管如此，唐三也看到戴沐白的脸色一片惨白，精神状态明显不太对。唐三还好，他毕竟两世为人，在两个世界生活了将近40年，心智坚定。除了他以外，众人中最大的戴沐白也只有15岁而已。戴沐白固然实力强悍，作风硬朗，可他毕竟也是个普通人，这也是他第一次杀人。瞬间击杀7名对手，那鲜血狂喷的一幕，敌人突出的眼珠，还有临死时那扭曲的表情，无不深深烙印在史莱克七怪每个人的心中。这种感觉是任何其他事情都无法替代的。 唐三，我们杀人了是吗？ 是的，我们杀人了。老实说，他们都是凶残之辈，死不足惜。 可那毕竟是7个活生生的生命，前一刻还充满了凶力，可后一刻已经变成了尸体。 我们杀人了，真的杀人了。 作为一名魂师，杀戮是你们早晚要面对的问题，眼前的一切也是你们必须要度过的艰难。既然早晚都要面对，那么早一些总比你们在有可能出现的战场上呕吐要好得多，否则你们就只能和之前的7个人一样变成一具尸体。任何一名成功而强大的魂师都是踏着敌人和对手的鲜血走过来的。你们没有杀过生吗？如果没有，那么你们身上的魂环从何而来？魂兽也同样是生命，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和人类并没有任何区别。猎杀魂兽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眼前的难关，没有人能够帮你们度过，所有的一切只能凭你们自己的意志力。觉得恶心就吐吧，吐习惯了自然就好了。不过如果你们不想成为被关注的焦点，那么就收拾好你们手中的面具，先跟我们离开这里。 当史莱克七怪回到酒店的时候，哪怕是唐三也感到十分疲惫，甚至比他们在魔鬼训练的时候还要累。这并不是身体上的，而是来源于精神的煎熬。唐三同样也是第一次杀人，尽管他的心智足够沉稳，但蒙丽临死前的眼神却依旧留在他脑海中久久不散。就像宁荣荣说的那样，就算明知对手有取死之道，但那毕竟是鲜活的生命啊。大师和弗兰德等老师聚集在房间中，此时的弗兰德可是一脸兴奋，最后收盘时高达1-20的赌注让每个人都大赚了一笔。钱他收了，但是包括大斗魂场在内至少有6-7种势力向史莱克七怪发出邀请时却被他全部拒绝。对于其他参加斗魂的魂师来说，凶神战队的死只会是大快人心，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凶神战队的圈套，是曾经死在他们手上的某些战队联合起来用这种特殊方法来进行报仇。诸葛神弩的威力虽大，但他的缺点也十分明显，明眼人多少都能看得出。就像大师所说的，诸葛神弩可以贯穿第二魂技以下的任何防御，但对于第三魂技以上以防御为主的魂技就没有任何办法了。而且诸葛神弩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威力，超过50米攻击力就会大幅度削弱，这一点是远远无法和弓箭相比的。它最大的优势在于突然性，一旦没了这个优势，那么它也只是一种威力比较强大的武器而已。 大师，您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杀那个凶神战队？否则你也不会挑选这个臭名昭著的对手了。 是的，这是对他们的另一种考验，或者说是锻炼。试问你们谁没有杀过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超过50级的魂师手上都会有几条人命。正像我之前说的，既然早晚要经历，有我们在身边的时候让他们经历这份考验，对他们来说只会是好事。至少再发生同样的事，他们多少会有一些心理准备。 可是他们年纪毕竟还小，会不会对他们的刺激太大了些呀？ 这些孩子都是聪明人，不会钻牛角尖的。弗兰德，如果你的钱数完了，就可以去安慰他们了。坏人我做完了，这个好人就让你去做吧。 我在小怪物们心中本就是正面形象，这个好人自然是我做最好。武吉，你不用担心，我赞成小刚的做法。当初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不一样吐得稀里哗啦，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可笑。这是人生都要经历的，让他们早些经历没什么。我去找他们聊聊。 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这是一个无眠的夜晚。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一行人就已经悄悄地离开了希尔维斯城，继续朝着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天斗帝国首都出发了。史莱克七怪的脸色依旧有些苍白，尤其是吐得最厉害的宁荣荣和朱竹清。一晚上的时间明显不足以让他们完全恢复，但经过了弗兰德的开导，他们也算勉强接受了事实。 杀一个坏人，就相当于救下无数好人。坏人不死，只会死更多的人。所以，你们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救人。 在这样的思想注入下，史莱克七怪心里没有那么难受了，但想真的适应这种杀戮的感觉，还需要无数的精力来磨练。弗兰德大赚了一笔后心情大好，而且为了体恤孩子们，接下来几天赶路他都让众人保持普通的速度前进。史莱克七怪渐渐从杀人后的恐惧中挣脱出来，想想能够加入史莱克学院本就是怪物，只要想通，心里也就不那么难受了。 大师，按照地图来看，明天要到天斗城了。这天斗皇家学院在城里什么地方？ 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亏你还勉强算是一位院长。 什么叫勉强算是？ 我本来就是，好不好？原来你也不认识。武吉、少熙，你们认识吗？ 你也知道，我们都不是正规学院出来的魂师，更不是皇家学院这种贵族所在地出身，我们怎么会知道？天斗城我只来过一两次而已，而且印象中根本没有天斗皇家学院的地址啊。 弗兰德院长，我知道天斗皇家学院在什么地方，我家的城堡就在距离天斗城不远，以前我老和族人们到天斗城玩，也去过天斗皇家学院，虽然直系族人都在宗门内修炼学习，但一些旁支还是有在皇家学院的。其实天斗皇家学院并不在天斗城内，而是在城外，就像我们史莱克学院在索托城外一样。 看来这天斗皇家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和我的想法一样，事实证明我还是很有眼力的。 我看不对吧，你不把学院放在城内是因为囊中羞涩，这天斗皇家学院把学院放在首都外，一是因为怕首都的奢华影响学员们修炼，更重要的恐怕是因为天斗城内不足以提供足够大的地点建立学院。据我所知，天斗皇家学院虽然学员数量不算很多，但各种完备的设施都需要很大面积的地方做保证。 大师，您怎么老说实话呀？就让弗兰德这家伙意淫一下好了。 意淫你个头！赵无极，你最近很跳啊，来来来，我们切磋一下，让孩子们看看魂帝级别的战斗是什么样的。 弗兰德，你想虐我？你做梦吧你，我是不会和你打的，你要报复我就动手吧，我肯定不还手。哎，我要让孩子们看看你是如何欺凌弱小、为人师表的。 你，我发现自从大师来了以后，你变得奸诈了不少啊。 打住，你们的事不要扯上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别废话了，赶快走吧。既然蓉蓉认识地方，我们今天怎么也能走到这皇家学院了，安顿下来也好让孩子们早些开始修炼。 你可真是个修炼狂人，有你在，我就变成温柔的代表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